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声音梦工厂。 我们 不仅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好声音的 搬运工。 五、 四、 三、二、 一。 这里是 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释放哪些能量，看看声音能玩出什么花样。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那就是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于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同事，同时呢，也是一位配音大咖，那就是唐甜甜。欢迎甜甜。 大家好，我是杰克唐，当然我在配音里面就叫唐甜甜的比较多哈。 相信呢，大家在我们台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交通广播、音乐广播，或者是青年广播之间，都听过甜甜的节目。 嗯， 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关键有的时候会录一些片花什么之类的，也不知道。我其实是挺好奇我自己的声音和比如说就是直播的时候的声音跟录片花的时候和什么是不是一样的。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好嘞， 你自己没有听过吗？ 我自己听过，但我真的没有概念。 嗯，好吧。除此之外啊，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在网上看一些纪录片呢，有可能也是会听到甜甜的声音啊，对不对？甜甜配过很多的纪录片。 嗯，就类似于就是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什么之类的那种。 那不是，你多来几句啊，这音乐都给拉下来了啊。其实呢，甜甜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配音员，对吧？他主持过音乐加块糖啊、音乐来了、美丽人生等等这些节目。同时呢，他也给很多的这个纪录片配录音，比如说像《汽车百年》、《魅力塞尔维亚》、还有《宠物1001》等等。 哇，好开心！你帮我回顾了一下我之前都干了什么事儿。 我这个还，这个难道您不是最清楚的吗？ 就 应该是比我们还清楚的吗？ 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会忘记，就是忘记自己都做了什么。刚好今天又是2022年的第一天，也算是一个辞旧迎新，然后回顾为那个什么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 哎，那要不这样吧，我再帮你回顾回顾。 好呀。 其实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我觉得应该也是经常遇到的。你比如说南航是不是也是、 哦、 也是你录的对吧？ 曾经有过一版。对， 曾经有过一版。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因为很久没有坐飞机了。 哦，对对对，我也是挺长时间没坐飞机了哈。那还有就是通用汽车里面的那个 AI 也是你录的吗？ 啊，好像是有一些汽车里面就一般都是比如说朋友试驾了，或者是去其他的城市租车了，就会说哎，这个声音是不是你录的导航、哎、 没错没错。因为我呢就开的就是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但是我那时候我买的比较早、就还没智能化呢。智能化之后呢，我去4S店一看，那些新车一进车门，我一听这不是甜甜吗？ 我的天，以后就是我指引你的前路是吧、 是 给你导航。 那我得先换一新车才行。还是提醒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欢迎大家今天这个跟我们积极互动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北京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也是我们台的客户端，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声音梦工厂》，就可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了。 是的。 啊，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呀，就是每一期呢、它应该都是一场声音盛宴。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声音，平时当主持的时候还不觉得，但是现在呢，感觉要到这种声音梦工厂这样的地方做客，总觉得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得端起来？ 不用 了。 另外呢，这个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期嘛，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所以呢，也跟大家多说两句。我们这个节目呢，它其实也 不仅是一个好听的节目，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节目。好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啊，特别是在这个跟我们积极互动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当中有两个环节，其实您都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就是除了跟我们实时互动说我们的聊天话题之外呢，就是还可以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你可以指定这一期来的嘉宾用某一种方式去读 啊 啊什么，一会儿你就要读了。 对，我是觉得这事儿虽然挺好玩的，但是也挺挑战的。 对，这是一个考验啊。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去聊一聊您这个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是什么来着？ 咱们的话题， 我们的话题啊，就是其实这个话题呢，就是完全受甜甜同学的启发，就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自己之前的缺点变成优点的经历？ 嗯，变废为宝， 变废为宝是吧？啊，你这个概括的更极致了， 是吗？ 啊， 直接从废到宝的这种跨度。 嗯，我们先从你的这个故事说起吧。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甜甜那时候跟我说，她说小的时候她因为自己声音特别自卑，当时我就惊讶了，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听的声音，为什么自卑呢？ 倒不至于说到自卑的程度，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吧，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粗犷， 粗犷是吗？ 嗯，对，而且小的时候的性格哈，要更活泼一点。 嗯， 然后呢，成天到晚的扯着嗓子喊， 嗯， 然后声音呢又是这种比较粗犷的声音，所以就显得一点女孩样都没有。 哦，所以就有点自卑了。 嗯，对，就会觉得说人家小姑娘都有个小姑娘样，怎么我这边一点就是不温婉呢？ 嗯， 所以可能就是会因为自己的声音，而且有的时候呢，说实话小的时候也会被一些邻居啊或者是同学说你声音好听啊。 嗯，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他们可能是说我普通话标准， 安慰你是吧，说普通话标准的意思是吗？ 对，然后嗯，因为我后来差不多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跟姐姐就是听那些广播呀什么的，我们就也特别想自己录，我们就自己录了一个自己的声音。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想这也，哎呀， 这太好听了吧， 啊，也太难听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嗯，就因为觉得自己的声音一点都不像姐姐的声音出来，就是一个女生的特别温婉的。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好吗？ 非常甜美的那种。 哦，好吧，嗯，所以现在你来甜美的那个应该也是非常没问题的是吗？ 因为小的时候爱讲故事。 嗯， 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一会儿要当一个老奶奶， 嗯， 一会儿要当一个小红帽，就是这样。 好吧，一会儿会让你把这个瘾过够呢。我们现在就是广泛的征集啊，征集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当然随时可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想征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由杰克唐，也就是唐甜甜来给我们用您指定的方式去有感情的朗读一下。 嗯，就用指定的方式朗读指定的稿件。 哎哎，有个朋友还认出了你来了，说杰克唐吗？是晨曦你好。 晨曦好， 没错，是杰克唐。还有猜猜猜说杰克唐以前经常听得到。什么叫以前经常听得到？最近你干嘛去了？ 我最近确实这个今年这去年我怎么老是分不清今年和去年， 因为刚到今年嘛。 嗯， 没错啊。 对，就去年这一年呢做了一个叫，就是大家知道中轴线申遗了嘛，快， 嗯， 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呢还没有上线，之后呢也可能会在听天 FM 上面来上线，到时候敬请关注。我这怎么突然间做起广告来了？ 哎，没事。另外呢，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您可以发文字过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配音大咖们去有感情的朗读， 嗯， 并且是您指定感情的朗读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呢，声音爱好者们把您的音频发过来。 哦， 啊，把您的音频发过来，比如说您之前录过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环节还没开始呢，就只不过在这做一个小预告而已。 先征集。 还没开始征集呢， 哦， 就是说会有这么一个功能啊，会有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希望我们一起玩起来，看一看这个声音它都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 哎， 啊，那咱们言归正传吧。 好呀， 聊挺长时间了。其实我就很好奇哈，就是什么时候你开始，因为你刚开始说你对自己的声音稍微有那么一点自卑， 嗯， 那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声音，什么时候觉得 自己的声音是好听的，然后又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主持人或者是配音员这样的行业的呢？ 因为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声音这上面，但是我倒是很喜欢，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举手说朗读课文什么的。 哦，是吗？ 对，我是挺喜欢朗读课文的，因为我可能更多的没想声音这块，而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文章或者我看到这篇课文，我特别想去把它表达出来，就是用这种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事情更吸引我。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哦，知道自己的声音还不错，那真的是上了就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之后，老师们说，哎，你这个声音啊很难得呀，女生里面的中低音比较少，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这种粗犷的声音是比较稀有的，所以就是会觉得，哦，那可能还不错。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时候你知道咱们都是学播音的，那时候的那个小课总是让咱们把那个一些课文啊或者是一些那个稿件把它录出来，然后在小课上回听，我就发现我自己录多了，在听自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再加上老师们的暗示，我就真的觉得，哎，自己声音还挺好听的。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粗犷，到开始觉得自己的声音还不错。 我们很像啊，我觉得。 你也是是吗？ 啊，是的，就是。 你也曾经觉得自己声音太粗犷了？ 不是，我曾经是非常困苦于我的声音调太低了。特别困苦，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啊， 而且呢，这个据说唱的还不错啊。 怎么也是据说呢？ 对，就是、 咱们怎么对自己都没点数吗？ 就是我不加据说，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并且我唱的还不错 啊，就是就应该 有 这种自信。 是不是有点啊、好吧，就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 我听过，我作证，确实很好。 有机会呢，在这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唱一唱。 我说就现在合适吗？ 就现在，就现在没有唱的东西啊，是吧？以后吧，以后 吧， 有机会，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个这个声音啊，声音相关的，哎，音乐这唱歌好像也是声音相关的， 对呀、 啊，没有，我得继续来讲我的故事啊，我所有男生的歌我都唱不了，就是你知道很痛苦吧？ 太高了， 对，因为太高了， 哦， 然后所以我从小就唱女生的歌，然后降八度，因为我的调永远都比那些。我们班的同学或者是那些出歌的男歌手要低，所以就是特别痛苦，我唱歌都不能唱男生的歌，你知道吗？就很尴尬。 可以加入女生小合唱。 然后呢，但是我跟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也不喜欢读课文，因为我识稿能力很差。 哦， 但是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就是老师让我去读那课文，我也没举手， 就 让我去读那课文，结果我一读， 大家觉得怎么这么好，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其实初中那一次啊，我记得印象很深，是读那个海燕，老师让一人读一句，然后读到我这的时候就不往下传了，我也被自己吓了一跳，我是第一次很用不一样的声音去发出来，对 啊， 对，我之前没有用过那样的声音，就是生活当中的那种声音状态，然后我也给自己吓了一跳。 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有这种潜力？ 我当然不知道了，对，我也没好好读过课文啊。但是那一次之后呢，这个我们班的老师语文老师就说，你可以去考这个北京广播学院的主持人专业。我之前都不知道，还主持人还有专业呢，是吧？那时候才知道。结果到高中之后呢，也是那时候读《再别康桥》，然后我们高中语文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考这个传媒大学的，那时候已经叫传媒大学了，主持人专业啊，并且你的师哥，你奶奶哪个师哥？哪个师姐，我们学校还净出这个，你知道吗？都已经考上了。 你那时候是压根儿就没往这边想过、 啊、确实没想过。 天哪，这就是天赋啊。 是，这可以这么说吗？ 就可以 这么说。谁不是呢？您不也是吗？是吧？大家都是啊，每个人呢可能在某一个方面都会有自己的天赋。赶快发掘自己的这个天赋，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北京老耳说 啊， 愉悦的声音很独特，好多纪录片和专题片都是你解说和配音的， 谢谢 也被认出来了。 北京老耳先生您好，是不是好像之前见过这个名字啊？这可能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这还有说让用家乡话朗诵课文的，这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候可以考虑哈。 可以。 好，那接着来聊一聊，那你是怎么走上配音这条道路呢？ 哦， 因为配音跟我们在学校学的这个播音主持 还挺不一样的。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配音， 嗯， 就是我不懂那个叫配音了， 嗯， 我小的时候差不多从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看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 嗯， 然后我就还有像那个 Discovery 频道的一些纪录片， 嗯， 我就觉得哇，纪录片我好喜欢呀，首先我就非常喜欢纪录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形式， 嗯， 我曾经还想过去当个什么探险家、考古家、考古学家去拍纪录片，甚至于这种都是想过的， 嗯， 然后呢，但是我就会觉得就算没有办法拍成纪录片，能给纪录片配音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因为你顺便就把这纪录片看了一遍， 嗯， 就那是以前的时候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感觉。 现在呢 然后呢，就是上了播音专业之后，其实就一直是很喜欢配音这个方向的。那当时的我的小课组老师也是给了我和另外两个特别喜欢这个配音的两个同学这样的一个实习机会，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配音公司，当时呢就在这个配音公司就是所谓的网配实习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但是在这个配音公司里边有一个我国著名的配音大师， 嗯， 李毅老师， 那是我们共同的老师， 对， 啊， 恩师， 嗯， 他当时就是也是在这个地方会配音， 嗯， 我们当时还记得每次他去配音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口像三个小像什么小粉丝一样的 搬个板凳， 对，就在那儿听偷学，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李毅老师出来之后还跟我们有过一些交流，然后后来是有一次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一直到差不多那个时候是大学就是快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来电，结果接起来之后对方说是唐铁念，我这个也学不像，你来吧， 哎呦， 慢点慢，一说这让你吓一跳， 这我也学不了。 好嘞，然后呢，就是， 你好，是唐甜甜吗？这不是李老师， 平时不是这么说话的， 哎，他平时也反正就是很厉害。 对， 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这方面算天赋的话，人家那个应该就是应该算什么呢，天才，或者再往上， 哦，天外天， 天天嘛，天就可以了。 对，他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啊， 就是这个纪录片频道想要女生的，纪录片配音， 嗯， 愿不愿意来试一下，然后我就去试了，试了之后 你就去试一试了，不是你就去试了 对对对 你就去试了一试 对，试了一试 对， 然后呢我自己当时试的时候自我感觉也还行，因为我不是喜欢看纪录片嘛，也听了好多纪录片， 嗯， 我脑海中大概有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样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照我心目当中的纪录片的样子，只不过我换了一个女生的声音，就是我自己的声音，然后把它给配了一遍，结果呢就非常幸运的选中了，于是我的这个配音生涯就开始了，还是挺幸运的，说实话， 嗯， 没太费什么力气， 天生丽质嘛， 不是，是运气好，真是运气好。 嗯，那接下来就是刚才我觉得你算是回答了，但是又没回答的那么详细。就是你认为你在纪录片的时候，还有这主持节目的时候，包括这个给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哦，我还忘说了，是吧？ 嗯， 忘说了，甜甜的这个声音还有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对，就是转述师啊。 哦， 就是在某知识付费某著名知识付费平台当中啊，您花钱买那些课有很多都是甜甜录的， 我 是不是 我录的好像一般都是不花钱的 啊，是不是啊 好像是因为有一个什么就是对，好像是的，嗯，好像也录过一些花钱的，但是大部分是就是讲一本书它大概讲了什么， 对吧，就是反正一个是讲述者，另外呢， 嗯， 一个是主持人，还有一个就是配音员， 嗯，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情境不同， 嗯， 因为这个情境不同，所以它的语态就会发生变化， 嗯，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些角色来去完成这些事情，而并不是，说实话，不是从声音或者技巧的角度去，设计， 嗯， 而是说，好，我现在是一个主持人，那主持人其实会更接近于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状态会更多一点， 嗯， 所以其实说话的状态和声音也是比较像日常的， 嗯， 那，嗯，像配音的话，比如说配纪录片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的这种形象和语态就更像是我是一个在隐藏在屏幕背后的人， 嗯 嗯，有点像是这个，如果要说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视频的这个呈现的这个画面，在画面的比如说 右下角或左下角的那个位置来去进行一种解说， 嗯，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隐在画面后面的声音。 嗯， 然后比如说在去做转述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像是我在你对面给你讲一件事儿，我要把这件事儿给你说清楚了。所以带着不同的目的然后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语态就自然而然的发生转变了。嗯， 就是这么的自然， 就是会把自己想成某一种情境之下，然后呢是什么样的角色。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说什么对象感，对象感，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对象感的转化，就会让这种语态也发生转化。 嗯，没错啊，确实这对象感呢，如果要是把它理解简单了的话呢，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是讲给谁听的。 嗯， 如果要是往复杂了说的话，其实后面还有挺多的准备工作的。 是，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它可能是第一种状态， 嗯， 就是最浅层次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嗯，是 啊，这个可能也是在张嘴说话之前就要想清楚呢。 对，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主持人，啊，就是我们现在状态呢，就是我们在说话，同时其实也是在跟收音机前或者说网络前的您在说话， 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在录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应该就不是了。我觉得它可能不是第一人称的那种感觉， 是确实不是第一人称的感觉。 那是第几人称呢？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觉得纪录片更像是一个，我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人，哎， 啊， 对。 啊，然后那你把自己当做一个， 我把自己当做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自我的那个部分会隐去一些。 嗯 嗯，更像是一个观察者。 嗯， 我观察到了这些，我来给你讲。 哦， 嗯， 不错不错不错。 嗯， 差不多。哎，我们现在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去交流吗？这样我们这节目呢顺便再这个附赠一个功能吧，就是给听众朋友们呢去这个纠正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错的一些字音。 好呀， 比如说当做其实就没有这么说的，就是当做。 对， 啊， 然后我记得当时在录那个一个纪录片 啊， 叫钱麻的秘密。 钱麻是什么？ 其实是荨麻。 哦， 那个字。 哦， 我整篇都读的是荨麻， 长知识了， 然后就错了。 嗯， 是钱麻。 嗯 嗯， 是，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缺点发光了吗？ 嗯， 对于甜甜同学来说呢，小的时候我再讲一下你这故事啊。 好呀。 小的时候呢，他对自己的声音觉得有那么一点自卑， 嗯， 反正就是不怎么喜欢，觉得我的声音怎么这么粗啊？作为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孩，是不是？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他的声音确实发光了。在我们台里面发光啊，在台外面也发光。 我怎么这么不敢当？ 没，挺好的，挺好的。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首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故事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跟我们互动， 嗯， 另外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功能里面跟我们去实时互动。 嗯。 聊天聊你喜欢的， 对，也可以。我也挺好奇大家是不是有那种，比如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缺点，或者是缺陷，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个你接纳它了，同时你还觉得它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特性，让你更与众不同。嗯 嗯，是，这个宝姐姐好像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了， 哦， 是吧？说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和道道一起做的节目，那真是快十年之前的事儿了。 哇，那就证明已经关注了十年了。 嗯，七八年之前的事儿了。 嗯， 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还有我朋友在问，这不是正播着呢吗？就是每周六和周日。对，这其实我觉得应该说一下，因为周一到周五呢，就不是这个节目了，是另外的节目， 嗯， 是周准的节目。 哦， 周六周日呢，是我周六周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都会跟大家准时见面。 嗯 嗯， 对，所以就是我知道今天我算是我相当于是打头阵的， 打头阵的，对对对对， 嗯， 第一期节目嘛， 对， 啊， 然后之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同行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愉悦一起探讨声音业务。 哎，是， 我这个先做个预告。嗯， 如果说呀，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配音员或者配音演员， 其实也可以跟我说一说，我可以试着请一下他们啊。我觉得早晚都会来的。 你就截屏，完了之后给那配音员看看，就是大家的呼声。 是，作为一个音乐主持人呢， 嗯， 我是说你呢，不是说我。我们之前都是音乐主持人， 嗯， 不同的呢，就是他依然现在依然是音乐主持人。你肯定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歌，对吧？ 嗯。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跟大家分享歌的这么一个环节，但是呢，作为一个声音相关或者说跟配音相关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它肯定是跟你之前做的音乐节目是挺不一样的。 嗯， 我们这个环节呢叫做为你读歌，所以希望呢甜甜可以通过朗诵歌词的方式跟我们去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 哦， 啊，那么你喜欢的歌是什么呢？ 来一首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吧。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写的还挺有这种怎么说呢，会让你有遐想的空间。 好，那么稍等一下，马上迎来的就是唐甜甜为我们带来的奇妙能力歌。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 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梦工厂。 我们 不仅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好声音的 搬运工。 搬运工。五、 四、 三、二、 一。 这里是 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看看声音能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这里是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于悦。 大家好，我是杰克堂。 哎，今天呢，这个我们开年第一期节目啊，邀请到著名配音员、著名主持人、 非著名好吗？ 我的同事唐甜甜， 就最后一句是真的，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跟声音有关的那些故事。 嗯， 刚才呢，在甜甜去读这个《奇妙能力歌》的歌词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沉浸在其中了， 嗯， 是吧？这个一堆字母，这个朋友他说声音太美妙了，还有说好听，在这歌词当中仿佛情景再现，非常的棒啊！还用到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术语。 情景再现是咱们专业术语吗？ 情景再现啊！ 哦， 情景再现啊！情景再现是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啊，这个内三外四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就是内部技巧呢有三个，外部技巧呢有四个。 看谁是好学生，谁是学霸，谁是学渣，一下子就见分晓了。 是什么呢？大家自行查一下吧。大家自行查一下吧。下半时段呢，这个我们一上来啊，就是来玩点好玩的。 嗯， 因为今天呢也是第一期节目，在上半时段呢，简单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好听之外，还好玩。 嗯， 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期呢都会征集大家发来的一段文字，并且呢可以用这个。您指定的一种感觉，让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那些声音大咖们，用您指定的感觉去读您发过来的那段文字啊、 哦。 今天呢，就是 有一种控场的感觉。 对，今天甜甜你就来吧，你就从当中选一个，是吧？我们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那些文字里面，你选一个，选一个跟我们一起来，让我们感受一下声音的魅力，好不好？ 那我选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吧。 哎，好。 我就挑战我的家乡话吧。 行啊， 因为我刚才刚说完，我小的时候大家说，哎，你声音挺好听的，然后我就想，哦，他们可能是说我普通话标准。 嗯， 因为我就是我家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天津话的语言环境。 嗯， 因为我爸爸是唐山人， 嗯， 我妈是天津人。 哎呦， 这两个这么有趣的这种啊，对啊，语言这么有趣的两个地方，他们在家说普通话。 嗯， 所以我就特别的普通，这个天津话和唐山话都说不好。 普通话没让你普通。 所以我打算试试啊、用家乡话来朗读《春天来了》这篇小学课文。如果这里面有天津人的话，请千万就是对，就是不要指摘我的这个错误发音，因为很有可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哪句就跑调了哈。 跑调， 真的。 好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听这个甜甜天津话版的什么来着？ 春天来了，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这音乐怎么样？ 这音乐配的。 来吧。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了小河边，小溪欢快地流着。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了田野上，草绿了，花开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了小鸟的家，这鸟唱着冬听的歌。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了校园里。校园里边吧，它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此处应该有掌声。 我真的，这是我说天津话最标准的一次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用了"借"，你知道吗？"借鸟"， 借 这才是天津的精髓，天津话的精髓。 借鸟，哎，这真给我提了个醒啊！我之前呢，就是在考虑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考虑过，比如说可以用不同的感觉，你比如说小孩啊、老人啊，或者是一个强盗啊，或者公主啊之类的，我还真没想到家乡话 也 是有这么大威力的啊。明天呢，做一个小预告，好不好啊？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来的是，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配音员，叫格子啊，甜甜也认识。 是 格子呢，在几年之前曾经发起过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每一个配音员用家乡话来朗诵一个叫《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那样的一个文字。 有天津话吗？里边 不是，你听我说呀，然后。很火，而且出圈的火、那时候这恨不得大江南北全都在这个放着这个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就那么火，就没找我是吧， 也 没找你，也 没找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曾经想过，我没问过他、我问他，我怕他不好意思、我发现啊，就是他没找的这些配音员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或者说呢，这几个地方的人他一个都没找，东北人，天津人， 汤山人， 汤山人，就是这几个地方的方言呢，说话就自带喜感。就东北人一说话，就是你或者一说东北话，大家就感觉来这个小品了，是吧？天津人一说话就来相声了， 对。 唐山人也是，赵丽蓉是不是也这么 说？我刚要说，我说这里边应该是不能有天津话，要不然的话，我想跟你虚度时光就特别出戏 啊！明天呢，我明天问问格子啊，问问格子是不是出于这样的一个顾虑吧，就是没找我们。 好嘞，就问他完了之后告诉我一声哈。 好，行，我会通知你了。所以今天是第一期节目，在这儿呢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的晚上22点，不是晚上10点到11点，或者说每周六日的22点到23点，我都会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这个玩声音。玩声音呢，就我光我一人玩也不行，每期啊我都会找一个这个一线配音员、配音大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我们分享的呢有这个，比如说他对声音的一些理解，对声音的一些感悟，然后呢当然也有呢玩的环节。玩的环节呢，刚才玩的还挺不错， 玩还挺尽兴的。 对，我真想让你再来一段。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呢，就是会征集大家来给我们发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啊您可以提要求，比如说刚才甜甜呢就被提出要求，就是用家乡话来朗诵小学课文啊。当然了，你可以让甜甜用这个，怎么说，萝莉音是吧？应该这么说， 萝莉音 或者是什么呀？是吧？当然，甜甜今天已经这个分享过了，是吧？以后 可以让明天的格子用其他的方式来分享。 哎、你别说，这虽然呢每个配音员都很百变，但是格子呢，他还是以百变著称的，是吧？明天大家可以好好尽兴的玩一下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不久的将来也将推出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征集大家发来的这个一段语音。然后在这段语音呢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让来的配音员，让来的声音大咖去进行点评啊，进行点评。两种互动方式，首先可以在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来互动，另外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来互动。 是啊，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在线了，还有我们的同事。 同事们好， 看到 这么晚还不睡觉吗？看着谁了？ 千纯啊， 千纯啊，千纯说晚上好，我是月堂粉丝。 总觉得这是一个朝代似的。呀，这边还有燕林，村上春树的这段话，这是要让咱们要读一段吗？ 是让甜甜读一段的意思吗？好嘞，你要没玩够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先把你的程序走了，我只是看到了留言读了一下而已。 没没没没，一般来说呀，我们这个就是不是玩一下也就够了。 嗯， 但如果您没尽兴的话，您可以提出来呀，可以让甜甜继续来呀。啊，今天呢是开年第一期节目，也是这个一个新的尝试吧。希望呢以后每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都可以在这儿用声音去陪伴大家。当然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欢脱的节目，但是到最后呢快11点的时候，每期还有一个这个小彩蛋留给大家啊。现在没到呢，没到呢，不用着急，不用紧张啊，到时候会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跟声音相关的啊，也就是你的这个配音路程当中走过来的这些事儿， 心路历程是吗？ 是的，心路历程啊。其实很多配音员，对于很多配音员来说，刚才你提到那个名字呢，都是这个天一般的存在，不是天花板的存在，就是我们共同的李毅老师。就是我的故事跟你很像啊，也是差不多，但是我是这个主动找人家呢。 我这不是就 是 老是 被发现的 呀？ 啊，对，你是被发现的呀。我是这个主动找上门去呢，但是这个李老师确实也是特别好，已故配音大师啊，非常的遗憾。那时候去找他呢，一点架子都没有，然后就是一个艺术家，那么平易近人，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是从大二开始，每周都会去找他，然后去听他录音， 哇， 然后交流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我在里面录音呢，他没事的话也会在外面听一听，然后这个进行批评指导。 哇，你可太厉害了。那个时候相当于从最开始就是对这个声音的懵懂，对配音朗诵懵懂，然后到后面你自己主动的追求，我觉得那就证明，包括我觉得你现在在做的这档节目，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不是？ 真的， 我的天哪，这个话借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多过瘾啊！能感觉到吗？ 我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要干这事儿吗？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身上的缺点发光了吗？来，又讲到，再讲一遍唐甜甜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这个我们很像啊。小时候呢，她是因为这个自己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小姑娘，但是一张嘴呢，就声音就很粗，所以觉得很违和，就觉得自己的声音给自己带来了一点困惑啊。 就是反正不温婉，不没有一个女孩样。 哎，你这样吧，既然呢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你的这故事我们讲这么多遍了，刚才啊，我们这个朋友燕林这朋友他发过来一段这个村上春树的文字，这段文字是不是很适合用温婉的感觉来读？ 我看看， 这一点都不为难你吧，对吧？那时候你不温婉，现在作为一个配音员， 我可以装温婉。 不是，这客户现在把文字发过来了，是吧？你能不能用温婉的感觉给我们来读一遍这个？ 行，来一个温婉的音乐，行吗？ 来一个温婉的音乐啊。行， 我可以申请吗？ 你可以申请啊。还是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你能不能替我说一下？ 好嘞，没问题。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一个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啊，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啊，在加入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间，下载听听 FM， 然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的现在聊得热热闹闹的平台啦。 啊，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曾经不温婉，曾经为自己不温婉而感到困惑的唐甜甜，现在温婉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你要记得，那些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虽然自己只是宇宙中散落的一颗不起眼的星星，但始终被爱自己的人拥护着，被爱自己的人拥护着。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怎么样，谁还说我们唐甜甜不温婉？ 其实呢，就是还是粗声线的温婉啊，就刚才没有那个装志玲姐姐的声音，之前有这样的这个客户需求 啊。真的吗？ 真的 让你装志玲姐姐？ 嗯， 有没有让你装周迅姐姐？ 周迅不用装吗？我觉得我有一次打车在出租车上，司机朋友就说 你是周迅吗？ 什么呀？你是愉悦吗？ 我的天哪， 我应该问司机你是愉悦吗？ 没有，怎么样，听众朋友们，是吧？我们这节目是除了好听之外还好玩呢，对不对？ 嗯。 所以呢，就是以后每到周六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或者说之前的那段时间呢，您都可以去这个找适合的文字，找完适合的文字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去想，你想听好听的呢，你就按照这文字本来需要的来。你比如说刚才这个燕林这朋友，他刚才发过来的， 嗯， 他就很适合用温婉的读， 是 吧？你就可以写，你能不能用温婉的给我们，让我们感动一下，对吧？刚才甜甜这确实是挺让人感动的， 真的。 或者呢，你要是闹着玩的话呢，你就说能不能用，比如说刚才那个用一个土匪的那个感觉来给我们来一下。那甜甜也得来呀，是吧？ 但你有什么要求？对，反正后面不是我了。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声音真甜呢，起码五个加号。嗯， 哎呀，我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为了避免，所以才叫杰克糖的，稍微来点酷劲儿。 嗯， 你看，原来是觉得自己不够甜，现在觉得自己不够酷。 嗯，哎，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是，你小时候就叫唐甜甜吗？ 对呀， 小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是不甜的时候叫这么甜的一个名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我小的时候剪了一个小男孩的头，穿了公主裙去上学， 嗯， 然后呢被大家就是看了一眼，就仔细辨认了一下性别，我觉得是一样的， 看了一眼，然后并且非常严肃地说为什么不穿校服。教导主任把你的名就记下来了。 小学有校服吗？ 小学也有吗？ 我小学没有校服， 是不是？ 嗯， 那你们小学管得挺松的，我们小学反正是有呢。啊， 哦， 对，另外呢，在这个声音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有的喜欢朗诵、喜欢配音的这些朋友，你平常有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这个大咖面对面。 嗯， 甜甜声音跟戴毅很像，也很像艾克。艾克是 艾科，艾科， 艾科是吗？ 嗯，今天我在主持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还有人说像韩立，所以就是我在想，大家 真百变呢，这个声音。 不是不是不是， 啊， 可能就是大家对于女中音低音，可能就是会觉得是类似的。 嗯，对于男生又何尝不是呢？ 是吗？ 是吗？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对于我的印象呢，就是之前在这个音乐来了和一路畅通里面， 对， 你知道我刚上一路畅通的时候，好多人 嗯 分不清我跟郭伟，然后我俩那时候会一起上，然后就有人说郭伟今天是疯了吗？自己跟自己聊天聊那么开心。 这也太逗了，那只能这样说，就是愉悦说，然后把它说一遍，然后郭伟说， 我开始说的时候，我说那个我是愉悦啊，这事儿呢，我认为我觉得还挺不，可能每个人对于就是每个人敏感的东西不同， 是， 就是我对于声音就比较敏感， 哦， 一般我会很容易记住一个人的声音，但是同时我很难记住一个人的脸和名字。 啊，我都难 啊！ 我是那个名字和脸挺难的。 嗯， 声音的话，我一般是记一个人的整体。 嗯， 就是他整个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符号。 嗯， 对。但是可能其他的那些，在我看来都是身外。但是哎，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声音就和指纹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那倒是。 嗯， 但是也有一些模仿的情况。 那倒是。 啊啊。对，我还以前还模仿过孙老师呢。 啊，你的国教1573， 嗯， 那个时候 那不是1573，是1573。 对对对对，我来不了那个。 你是女的嘛？毕竟啊，其实啊，就是对于我们从事这个声音行业的人来说呢，不管是广播里的声音，还是电视里的声音， 嗯， 还是现在网络上的那些，你不能说所有声音嘛，至少这广告或者纪录片的声音，我们听耳朵都能听出来是谁的。 嗯 嗯，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自己喜欢的、特别喜欢的配音员，其实你们也可以点名嘛，说我就是想让谁谁来，我就是想让谁谁来，我可以去找人家嘛， 对不对？ 反正你对开始恩师李毅老师也是去找的嘛，对不对？ 吓我一跳，就是我是想说李老师我们是请不来了， 是 啊，是是是，其他的如果您有喜欢的这个广告里面的，或者是纪录片里面的，或者是影视剧里面，影视剧里面认识人少，就没那么熟，但是呢，多少也认识，是吧？可以试着跟人家去这个聊一聊，让人家来一下嘛。啊， 我觉得可以的，然后这现场还能配戏搭个戏什么的。 嗯，那得挺有意思。我觉得因为每个配音员都很多变，但是那些影视剧的配音员他们好像更多变一些。 对，而且 你让一女的来男的我估计都行。 当然可以了，小 真的假的， 女的可以演小正太的呀，不是演配、 小孩，小孩是可以的。你这哎不对， 是 怎么可能，我应该这么说，怎么可能呢？ 啊， 女的怎么能录小男孩呢？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来一个呗。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我觉得啊，明天还有接下来很多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身怀绝技。 嗯， 我在这就别这个什么了，对吧？卖弄。 没有没有没有。无忧无虑这个朋友他说能请来李丽宏老师吗？ 我觉得可以。 这个当然是在我名单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并且呢，李丽宏老师他确实也是我们的老师。 对 啊。毕竟而且人家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是 啊，但是呢，丽宏老师呢，他虽然配纪录片很多，虽然他也是从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 嗯， 但是他在传媒大学教的是表演班的台词， 对，所以才说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学表演的配音和学播音的配音， 嗯， 不太一样，感觉， 这个新的生活方式，说季冠霖、李世荣、乔诗雨三位可谓是女配音高手。其实女配音高手有很多， 对， 包括咱们台的前辈小燕老师， 是的， 当然了，季冠霖也是很有名的啊。 对，季冠霖老师也是，就是好像他也是主要是配戏会更多 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当然也是在我邀请名单当中。 太好了， 以后呢，还是这个尽量，不好意思，又是一个字音的问题。 正好跟大家来那个什么科普一下。 嗯， 我刚才是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听众说你的缺点发光了吗？然后他自己说了一个他自己以前的一个缺点，变成了一个优点的那个。 对，其实我觉得，很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他说自己就容易忘事儿 啊，对对对对对， 他说自己容易忘事儿，但是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就不记得愁了，就不记得那些让人发愁的事儿， 睡一觉就可以过去了。 但是确实好像已经刷没了。哦，这儿无忧无虑好吗？这朋友说，他说每天总忘事儿，所以烦恼也很少。 你看人家叫无忧无虑好吗？ 嗯。哎呦，北京老耳可以啊，他知道李毅老师跟丽宏老师是同班同学。 天哪， 他俩还是一个宿舍的呢。 北京老耳看来是一个资深声音爱好者，我觉得实锤了， 来对节目了， 对 啊，来对节目了， 哇，这边还有，喜欢刘广宁，乔真、童自荣、李子，那个时代的电影被他们二次配音创作，百看不厌，都是经典之作。听电影， 很遗憾呢，就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趁着我们今天节目第一期是吧，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 是 吧？然后呢，这个今天也没有外人是吧，也没有这个配音演员坐在我的旁边，就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像乔真老师啊、丁建华老师啊、童自荣老师，他们那个时候是花好长的一段时间去配一部电影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会在生活当中去扮演那个角色，比如说我演的王子，我就会这段时间我就是找王子的感觉， 体验生活， 然后就说话。对，所以他们是花好长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去录一个可能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就是他可能因为量比之前大了很多，那时候量太少了， 对， 每年就引进那么几部电影，大家都非常的重视。现在呢，每年好几百部应该是有了吧， 是， 或者再加上那些没上映的，或者网络上的上千部肯定是有了，所以。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录了，但是也只限于知道我这个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他甚至不用搭前后文，你比如说我在跟你对话，我只需要把我的这个录了就行了，前面有一个惊讶，哦是吗，今天怎么会这么晚啊，然后就之类的吧。 所以 呢，就是录完之后你都不知道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 嗯，你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更像是一个一个的单子，接单一样。 嗯， 对，可能之前呢会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创作和这个投入在其中。 嗯，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不仅仅限于配音行业。 嗯， 包括演员啊，以前我记得就是于世芝老师， 嗯， 当时他要演茶馆啊，还有各种各样那种经典角色的塑造，那人家是实打实的真的去体验生活了。但是时代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可能经历的这个戏不一样，他们的这种经验技巧可能也是很丰富。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点吧，只能这么说。 从前慢嘛， 嗯，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哈哈，北京时间就来到了22:55，该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环节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呢，也是一个小彩蛋，在每期节目的最后呢，因为天儿也不早了，是吧？跟大家会分享一段比较温暖的文字，希望能够伴随大家入睡。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所以呢，今天呢，我跟甜甜为大家准备的这段文字，名字叫做《再见2021》，你好2022。好，我们用这段音乐可以吗？ 可以，谁先来呀？ 就是要不然换一个音乐啊，我其实是专门为这样的一段文字准备了一个音乐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换这个音乐。 哦，好，那我先看看这个，在音乐找我们的电乐的同时呢，看到有这个爱吃水煮鱼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那 巧了，我们节目也是第一期。 对，然后呢，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就是用一首诗来道晚安。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再见2021》，你好2022。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令人铭记的时刻，能让我们在回首时凝聚力量，鼓舞着我们继续奋力前行。这是名为回忆的时间碎片。 过去的2021，无数的碎片组成了我们难以忘怀的记忆。反复无常的疫情让我们忘却了曾经没有口罩和社交距离束缚的自由与欢腾。 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千言万语却道不尽一生故事。为了国民温饱劳碌了一辈子的他，离去的前一刻还心心念念着孩子们有没有吃饱。 暴雨袭城，平凡的英雄们为了无恙河山而负重前行。亚洲飞人创造出新的纪录，国歌一次次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也一次又一次的高高升起。 1028天的禁锢，满怀信念的中国红接回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他，欢迎回家。神舟飞天，跨越时空的同一天，一代代中国人也在奋力前行，奔赴星辰大海。 这是中国航天人独有的浪漫。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平凡的2021，我们按部就班的生活，一日三餐，柴米油盐。 愿2022，我们能保有将困难打碎的勇气，也不失将温暖珍藏的细心。 怀抱热情， 着眼当下， 奔走于热爱， 烛光前行。